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大阅兵，史无前例，万众瞩目。如何筹备才能万无一失？如何安排兵种？操演哪些动作？筹备过程中又曾遇到哪些问题？ 这可真是关键时刻掉链，怎么办呢？ 新中国三军首次亮相，从筹备到庆典结束，整个过程的背后都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档案为您揭秘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大阅兵的故事。共和国档案，开国阅兵，敬请关注。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正在准备挥师西进的司令员杨成武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指示，第20兵团暂不执行进军西北的任务，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一带布防，先以一个师迅速开赴塘沽。杨成武迅速赶到北平接手新任务。收到命令后，杨成武当即调整了部署，亲率兵团第67军第199师离开了大同，向塘沽进发。行至北平，杨成武让兵团政委李天焕继续东进，自己则赶往了中南海。那么杨成武此次接到的新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南海等待杨成武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他们向杨成武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除担任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还兼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第20兵团迅速完成向平津及其所属渤海湾方向的部署，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突然袭击。 6月下旬，杨成武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完成了部署。之后他便发现，在渤海湾上，美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舰艇正蠢蠢欲动。如果不是他们早到一步，在平津和渤海湾地区严阵以待，那么国民党就有可能从这儿偷袭。杨成武想，毛主席用兵还真是如神。 杨成武还在回顾这些布防细节的时候，勤务兵突然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打开一看，是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这封电报只有8个字，速率199师赴平。这8个字的命令倒是言简意赅，可是里面既没有说什么时间到北平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说到北平去干什么。不过既然老上级发了命令，杨成武来不及多想，立即出发开赴北平。到了北平，见了老首长，杨成武这才知道199师这一次接受的任务正是在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担任陆军受阅主力部队。参加受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的部队要代表全军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露脸儿。杨成武听了心里非常的激动。中央军委授予他一个新的职务， 开国大典阅兵指挥所主任，在聂荣臻的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随着职务任命一同过来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告诉同志们，这个阅兵是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 1949年9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这是在当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代表们做出的决议。阅兵可以壮军威、振国威，激励军民斗志，扩大国际影响，激发全国军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个目的非常明确，大家都明白。 问题是打仗杨成武是把好手，可参加阅兵却是头一次，别说搞阅兵，他连见都没见过，毫无疑问对他来说是个大难题。那么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呢？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重视阅兵。1931年11月7日，为了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就在江西瑞金检阅过红军部队代表及赤卫队代表。当时这个阅兵式是否留下了影像资料已经无从查证了，但是我们找到了两张当时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些照片上看，当时阅兵的情形并不太清楚，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有阅兵台、检阅队伍。根据相关的资料记载，当时赤卫队员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分四路纵队由南向北健步行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最早的阅兵式。过去历次阅兵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受阅部队的兵种也很单一，而这一次是在新政权成立之初，在新的首都代表全军几百万将士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军队。无数的问题一下子就摆到了阅兵指挥部，尤其是杨成武的面前。因为聂荣臻虽然是总指挥，可是具体操办的是杨成武。依照什么规格，遵循什么标准，安排什么兵种，操演哪些动作，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而这个时候距离开国大典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杨成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位，他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功赫赫的铁血军人。 当年红军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直取腊子口，八路军黄土岭击毙日寇名将之花阿部圭秀等等，这些战役都和杨成武的名字分不开。尽管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可对于这场必须告捷的开国阅兵，杨成武不免也感到有些紧张。再难的仗都敢打，可操办开国阅兵他心里还是没底。 不过中央军委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杨成武，看上的就是他打仗时的那股子拼劲和韧力。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称呼杨成武的吗？白袍小将。之所以这么叫他，倒不是因为杨成武喜欢穿白衣服，而是拿他比三国演义中的赵云、姜维这些虎将。对于这位虎将，毛泽东一直给予高度的信任，常在危急关头或有重大行动的时候对他委以重任。战场上无数块硬骨头都啃下来了，阅兵任务也一定能圆满完成。为了这个目标，杨成武到处查找资料，求人问询。早年曾经留学苏联的刘伯承用很直白的话向杨成武面授机宜，阅兵啊，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 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他最后还很幽默地说了一句，归根到底一句话，马分蛋，外面挂。玩笑归玩笑，刘伯承可是极少数亲身经历了苏联红场大阅兵的高级领导之一，所以他向杨成武介绍了许多相关的细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简单的说，阅兵需要注意的就是三个字，精气神。刘伯承给杨成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百万大军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十万火急的时候，斯大林不为所动，依然下达了命令，在十月革命胜利日这天，在红场举行隆重的阅兵式。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苏德战场的战局，红军从此不断走向胜利。而炮火下的红场阅兵极大激励了红军将士和莫斯科民众的士气。 杨成武是一个一点就透的人，大方向明确以后，他和手下的将士经过仔细的揣摩和研究，很快就拿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典礼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接受朱德总司令检阅的阅兵式，第二部分是所有受阅部队行进，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的分列式。我们找到了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阅兵典礼方案，并将其中的内容做了摘录。在阅兵典礼方案中，我们来看看对分列式受阅部队序列是怎么安排的。海军两个排，由海军学校及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陆军代表部队由步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师、战车一个师、骑兵一个师等编成。其中战车师辖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等行进，空军代表部队由 P-51 战斗机九架、文士机两架、C-46 运输机三架、教练机三架。受阅部队人数总计不超过16400人，报中央军委批准后实施。阅兵阵容组成很快获得了批准。1949年7月底，陆军受阅部队就已经陆续到位，分别集结在北平郊区的北原、丰台等地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不过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确定下来。1949年8月中旬，杨成武等阅兵指挥所领导把两套阅兵地点方案呈放在周恩来面前。第一套方案，阅兵地点选在北平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地点选在北平市郊西苑机场。周恩来认真地比较了两个方案，然后仔细研究了地图，这一看他犯难了。因为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但都不完美，这就很难选了。这就是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阅兵式到底放在哪儿？其实在半年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时候，就曾经举办过一次万人参加的阅兵式。我们这里有一段由摄影师徐肖兵曾经拍摄过的当时阅兵的影像资料，一起来看一下。 1949年的3月25日，下午3点整，西苑机场上空升起了4颗信号弹，阅兵正式开始。16敞篷汽车从南向北开来，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乘车来到狩猎部队队列前，站在队列前的各分队指挥员举手向领袖们敬礼，身着灰步军大衣的领袖们站立在缓缓行驶的吉普车上，威严庄重地举起右手向指战员们还礼。西苑机场的阅兵是当时受阅的第41军深受鼓舞。 西苑机场的阅兵办得很成功，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机场有宽阔的跑道，而且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但是也有明显的缺陷。 西苑机场没有检阅台，虽然可以临时搭一个，但那场面、那气氛和天安门广场根本没法比。再说了，西苑机场距离市中心天安门广场有 17.4 公里，几十万人要参加庆典，当时没有地铁，公共汽车又那么少，往返的交通就是个大问题。 再说这样大的庆典活动，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那么开国庆典的热烈气氛根本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目的。 筹备阅兵时间紧迫，阅兵地点尚未确定，各兵种先后遇到问题。当年开国大典上受阅第一兵，为何一直心存遗憾？答案正在揭秘。 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经常会工作得很晚。经过反复权衡利弊，1949年9月2日的凌晨，周恩来签署了这样的意见。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周9月2日。在批复过阅兵典礼方案之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和朱德做了口头的介绍和分析，最后首长们一致同意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可是当年的天安门广场远没有今天的规模，长安街的宽度也远不能满足正规阅兵的要求，要想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阅兵，就必须要按照长安街的环境量身打造出一套行进的方案。 不仅阅兵的行进方案需要量身打造，当时天安门周围的环境也急需改善。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的消息传来，正忙着清理杂草垃圾的北京市民热情更加高涨，几千名青年学生为了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不分昼夜的义务劳动。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清楚地记得，他六月份经过天安门时看到的还是成堆的垃圾，等他八月底再回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已经变得整齐干净了。 此时此刻，距离开国大典的日子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可正是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阅兵史上的奇迹。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的下午3点举行，但是解放后的人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大早就从4面8方赶往天安门。下午3点，伴随着现场30万群众的欢呼声，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手按下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着56个民族的56门礼炮齐鸣28响，如暴春惊雷，回荡在天地间。按照国际惯例，国家元首来访， 民放礼炮21响，总理级民放19响，也就是说21响礼炮是世界上的最高礼仪。而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开国大典上的礼炮要放28响。 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国际惯例，在政协会上就有代表对28响礼炮提出了疑问，直到会后一份由毛泽东亲笔签署的说明材料递交到他们手上，他们看了以后这才恍然大悟，28响礼炮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的奋斗历程。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叫做韩怀志，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49年他是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当年秋天，他和作战科科长许新之一起接到了任务，担任开国大典礼炮队总指挥，并组建礼炮团。许新之和韩怀志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挑选礼炮团成员有严格的标准，必须是班排以上的干部，而且要立过二等功。到9月下旬，抽调的火炮和参加人员都已经到齐了，训练开始了。这可是一门货真价实的山炮，当年开国大典使用的礼炮就是用这样的炮改装的，当时实际上使用了108门，分成两组，一组鸣放，一组装填，鸣放和装填的频率和间隔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计算。据我们了解，山炮从装填炮弹到发射大概需要6秒钟，可是根据开国大典典礼的要求，奏国歌和鸣放礼炮要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国歌演奏完毕，28响礼炮也要鸣放完毕，这就对炮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动作缩在2秒钟之内，发射间隔是4秒，从6秒缩短到2秒，毫无疑问这就给训练增加了难度。另外，如何把炮放齐也成了训练的关键，在当时没有按钮操作，只能统一喊口号，预备放，然后各炮齐发。可是在训练中，炮手们发现由于礼炮的声音非常大，炮手们根本就听不清口令，开始还可以，可是28响到最后礼炮实在是很难放齐呀，怎么办呢？肯定得想办法。大家想了半天，哎，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听不见可是看得见呢。于是在指挥台的中间摞起了几张大方桌，让喊口令的人站在上面，手里拿着红色的令旗，在喊放的同时红旗落下，这样炮手看到就可以马上击发。 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28响，一气呵成，配合完美，广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而这种无缝钢管式的默契，正是礼炮团的官兵用土办法反复磨合出来的。 所以说，在1949年10月1日当天，最先接受考验的并不是受阅部队，而是礼炮团的子弟兵。那么在接下来的阅兵仪式中，最先亮相的是哪支队伍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